FM，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甩肉一顶和小二，豆汁必包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，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振作精神，仗着胆子，把头顶上的盖儿推开，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呀。从这大油缸里头爬出来，衣裳脱掉了，这身上油太多，这个难受劲就甭提了。可他也爬出来了，彭贤从棉花包里头也爬出来了，跟个棉花人差不多少。两个人顾不得一切，到了院里一瞅，清兵果然撤了，就扑奔彭万荣，把老头放下来，放在院里，爬个前胸，捶打后背，趴到耳边呼唤。老头还没咽最后一口气，这一叫啊，明白点了。老头微睁二目，颤抖双手，拉着张作霖和儿子彭贤，眼泪掉下来，意思是说，我把孩子就委托给你了，无论如何你要把我的孩子培养成人，我死也瞑目了。张作霖趴在他耳边仔细听着，还得分析，又把他的意思重复了一遍。彭万荣微微点点头，这才余事长辞。张作霖、彭贤伏尸大哭，能不难过吗？啊，正哭着，您说有多倒霉？外边又来20多人，一扫就是马队，但是都穿着便装，为首的有个大紫胖子，这家能有40岁挂零吧，大脸饼胡子，肚囊子往前偏偏着。现在是5月的天气，穿着单衣服，露着胸脯，腰带子上别着手枪，鸟翅环上挎上大枪，腰里还别着把马刀， 后边那些人穿衣打扮没有一个一样的，一瞅就是土匪。为首这紫胖子往院看看，哎，给我拿下！还没等张作霖明白过来呢，土匪一拥而上，吊着膀子把张作霖给捆上。张作霖想反抗，没那劲儿了，又受伤又没有子弹，就这样挺顺的呢，让人给抓住了。那紫胖子从马上跳下来，拿着马鞭一周张作霖的下巴壳，哎，瞅着眼熟啊，哦，哈哈哈哈，你不是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吗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认得哥们儿我吗？张作霖一瞪眼，你是谁？嘿，我自己先道个腕，黑山县代管郑家屯的，我是横八，姓毛，叫毛八爷。这回认识了吧？我张作霖，你大难不死啊，遇上了麻烦，准能化险为夷。这回大概难逃公道了吧？你别看官府没抓着你，你逃不出毛八爷的手心儿去。你信不信？来，把他带走，送到新民府秦宫受赏去，对他押走。张作霖一看，出了龙潭，又入虎穴。彭贤呢都吓呆了，搂着他爹的尸体在地上坐着，俩眼瞪得一般大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眼瞅着张作霖被这伙人给押走了。那要说这帮人说的是实话吗？是真的，黑山县代管郑家屯的这家伙确实姓毛啊，叫毛老八，人们都管他叫毛八爷。但是他这柳子混得不怎么地，半年没开出饷下来了，就在寺外打野神，方才军队追捕张作霖，他们躲到树林里看得清清的，等军队撤了之后，他们来了，想要捡点油，在东高台子村做波买卖，没想巧遇张作霖。到了现在，张作霖一句话也没了，平天由命，任人宰割，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。这毛八爷领着弟兄把张作霖架出东高台子村，就奔树趟子里下去了，走出来能有二里多地。毛老八看看寺外没人，亲自从马上跳下来，给张作霖把绑绳给解开了。张作霖就一愣，不明白他想干什么，就见毛老八一躬扫地，张大队长，对不起，您受惊了，我跟您呢开个小小的玩笑。您是知道的，在那村子里边不保险呐。您知道被哪位碰见告了密，我不得不用这种办法把您绑到这儿来，实质上我想跟您交个朋友，我在这儿把您给放了。张爷，你千万可担待着，我是个粗人，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了。呀， 张作霖心说真是奇迹，做梦没想到事情变化的这么快。您是毛老八，毛爷，您真想放过？这是闹着玩的吗？真的。哎呦，请上，受我一拜。哎，不不不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张爷，你要那么来，你折杀我的阳寿。有道是，英雄好汉人人敬，我服你。张爷，你给咱们绿林人呢创了牌子，你是人中的怪杰，当今的世界上谁我也不服，我就服你。你看我们也是拉柳子吃老横的，跟您比呀，给您提鞋您都嫌我们手指头粗。我们呢就是杨氏三尖大肉棍，胡了八秃大晕头，混碗饭添肚皮，顶没出息不过的，跟您老怎么比？别人不敢干的事您敢干，别人做不出来的事您敢做，惊天动地叱咤风云，简直我羡慕的五体投地呀！您就是我们的老祖宗。好嘛，这位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把张作霖也捧得晕晕乎乎的。我毛爷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您这么捧我可受不了。我张爷，您是不是在新民府又摊了事儿了？多悬呐！这要叫他们抓住，还有个好吗？老实说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他们真要把您抓走，我就打他们的伏击。别看我人手不多，家伙事儿也不怎么地，我也得把您抢救下来。张作霖这才知道这姓毛的也挺讲义气。哎，正在说着的时候，马挂銮铃的声音，又来了二十几匹马，为首的一个小子一瞅就不是好东西，帽子戴到后脑勺，穿衣不整，戴帽歪斜，胸前别着两只枪，脖子梗梗着，还是一只眼睛，年纪在30岁出头吧，后边跟着一大群歪毛淘气儿，也是土匪。进树林儿，毛老八一看认识，跟他们是一伙的。来的这一只眼，就是他们柳子的头把金交椅的大横把，人送绰号一盏灯，姓黄啊，叫黄宗奇。这毛老八是二把，因为他们混的不怎么样，分两拨出来打野神儿，约会好了在这不见不散。这一盏灯领着人来找毛老八来了，但是一看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横把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是咱们新交的朋友，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，张雨婷。张队长，这是我们横把，姓黄啊，认识认识吗？张作霖一躬扫地，可这一盏灯连动也没动，阴森这个脸看着，我老爸，你想怎么处置他？新交的朋友还怎么处置？我打算把他放回赵家庙。 放屁！绑下！ 后边过来几个，把张作霖又给捆上了。您说这个事儿变化有多么大呀？一盏灯把您一只眼瞪得溜圆。我说老爸，我说你越来越空子了，你到了手的肥羊咱能放走吗？ 拿他要做个人质，咱得换多少好东西。弟兄们大半年没观饷了，手头都空空的，遇上这么个财神能把他放了吗？要交到官府去，找个活人一联系，而少说也得10000两银子。这10000两到了咱们弟兄的手里，咱这一年就有吃有喝了，嫖娘们抽大烟，什么用项都够了。你怎么能做这亏本的生意呢？妈的，你真是邪外行！丫头，这毛老八的脸呢，一红一白的。我横吧，我拦您的话呀。您这么做有点不仗义吧？张爷那是友谊号，最交朋友。大概你平常你也听说过八角台的张景辉，这些人跟他都有来往，咱们就把他放了，人家能亏待咱们吗？你要提的这个钱或者把他送到官府，这话不应该这么说。妈的嘞的，怎么敢跟我犟嘴？说着话啪就一马鞭子正抽到毛老八那肥脸蛋子上。哎呀，毛老八一激灵，用手一划了，脸蛋子上这条子皮被抽掉了，血也出来了。毛老八一瞪眼，就我，你怎么的？你他妈还不服吗？你想造反吗？毛老八忍无可忍，把枪拽出来，造反就造反，啪啪啪，三枪把一盏灯给打灭了，哭啾死于马下。一盏灯还带着20多人呢，那些家伙一看不好，刚要亮家伙，毛老八把枪举起来，别动别动，有仇的靠前，没仇的靠后。弟兄们，咱们处的可都不错呀，我这一盏灯这姓黄的什么人你们心里大概都有数。咱们为什么混不好啊？咱们得那些钱都被他独吞了，他被窝放屁吃独食了，咱们喝西北风，他抽大烟嫖女人挥金似土，那钱哪来的？还不是咱们哥们卖命给他挣来的吗？况且他对咱们来说一点恩德都没有，张嘴就骂，扬手就打，拿咱们做他的奴仆。今天他死了，如果大家乐意捧我，我绝不亏待大伙。你看谁没有一伙人呢？大伙一听是这么个理儿，好吧，八爷，我们捧你，八爷捧你了。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把一盏灯像猎死狗似的猎在沟里头去了，把他身上的家伙给他吓下来。猫老八过来又给张作霖把绑绳解开了。张作霖看这玩意多好啊，一会儿一变呢。哎呀，刚才到了地府，一转身就回到杨氏三间来了。我什么时候是一站呢？张队长，这你放心，马上我送你回赵家庙。我说谁，你们在头前开路。我说张爷，你就骑一盏灯这匹马吧。说话之间，有人眼尖抬头一看，好。就见对面扇子面形是压地而来呀，能1000来号，和一眼望不到边，两旁是马队，当中是部队。坏了，官府又来了。张作霖是大惊失色，但是他揉揉眼睛仔细一看，头一眼就看着个黑的脑袋，谁呀？唐二虎。 哎呀，张作霖乐得一蹦啊！我八爷，你放心，我的人嘛，咱们自己人。二胡大哥，我在这儿呢。唐二胡也听见了，队长，哎呦，我说你哪儿去了？你把我们都急死了。这人一上来，把毛老八带那伙人就给淹没了。来的都是谁呀？孙烈臣、张作相、汤二虎、张四飞、吉金存、坎朝喜、小老虎张凯、穆怀义、南朝北国等等等，全到了。赵家庙的、红罗剑的、八道豪的、中安虎的，集合了各路人马。毛老八心说：天哪，幸亏我做的这是好事儿，我要跟一盏灯一样大祸临头，让这帮人就得把我吃了都。哎，他非常觉着高兴。这帮人怎么来的呢？前文书咱说了，张作霖带着二冯非要给高占山祝66岁大寿，谁劝也不听。张作霖走了以后，孙烈臣唉声叹气啊，汤二虎是眉锁千秋，急得背手在屋里直转呀。心说这个张队长哪儿都好，就这个命劲儿扛不了，他要说干什么，九条牛拉不回来，这多危险呢、啊、你住的哪门寿，别人去代替怎么就不行呢？救命之恩就得这么个报答法，你也太讲义气了。后来派胡老嘎扫盘子往新民府扫，随时随地报告，这人就撒出有100多号去。新民府枪声一响，他们就调查清楚了，马上回到赵家庙给汤二虎、孙烈臣报信，说坏了，当家的出事儿，新民府开了锅了，要通缉张大队长。汤二虎一跺脚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料到有这一手了，接啊！好嘛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凑齐了1000多人，都带着家伙要攻打新民府，把孙烈臣急的把鞋都跑掉了。我二虎不行啊，二虎啊，不行。他二虎一瞪眼，咱不行，你怎么专泼凉水呢？我二虎啊，那是新民府，国家驻有重兵啊，就咱们这点人硬打新民打得下来吗？不但救不了当家的，把弟兄们全得搭上啊！咱们队长好不容易这些年的心血就得毁于一旦，把家底儿全得败光了。二虎，你要审慎处置，千万不要冒险呢、啊！你待着吧，我孙烈臣，我看你不会说别的，别人要说东你准说西，别人说打狗你准撵鸡，我你那书都白念，那你说我们不这么办怎么能救得出当家的？对，可我也没有良策，还是的，没有良策你得听我的。咱们队长早就交代过，文的事儿归你管，武的事儿归我管，你听我的没错，早起还忙。这帮人头脑一发热，什么也不顾，连马队在部队奔新民府就下来了。你想这天越早越亮，日头都升起来了，孙烈臣急得直冒汗，把马往前一提，撵上张四飞了。他知道汤二虎听张四飞的，他就跟张四飞说：兄弟，你得劝着点，我劝他不听，你得说话呀。